不及了。蓝河心下默道，此时守护魔神根本就已经没多少生命了。蓝河看得清楚，其他人又如何不知，守护魔神倒下不消片刻，但是他们却实在是没什么法子去阻止。 要不要停手啊？ 私下的消息再一次发起，有的人攻击已经再一步放缓了，缓到已经足以让人生疑。 不要！ 蓝河却在此时果断了起来，及时阻止了自家的两位这种行为。没意义了，把捣乱的人踢出工会就可以消除一些，这一点众人不是不清楚，大家只是没想到君莫笑可以这么坚决果断。他们想着这稍有意外，君莫笑总得沟通唠叨一下，两人就趁着当尽最大可能捣乱就行。谁想到这两人刚一犯错误就被踹，实在出人意料。如此一来，就算再选出牺牲者也一样会被果断剔除。守护魔神现在这点生命也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帮手，星星公会毕竟还是有四个真正的自己人在的，把守护魔神最后这点生命磨掉不成问题。而蓝河，他在最后关头彻底放弃希望，却是还有更深的原因。他觉得君莫笑这边可以这么坚决果断，恐怕是早已经看出他们心怀不轨了。这突然涌进的高级的成员本就很难不令人生疑，大家也是想消除疑惑，这才企图装新人搞团灭，一举两得。可是谁知道这两人的配合如此精妙，布置什么的又是具体到了每一个细节，偏生又是这么的简单，让钟卧底想故意犯错都难。就说调味生和清润吧，他们虽然是第一时间被踢出了工会，可是就算让他们冲出去，他们能造成多大的乱子？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搅坏当前的局面呢？这一点谁都没什么信心。现在也好了，他们不需要再顾虑什么了，守护魔神生命到底，终于是在一阵狂笑之后跪伏在地。挑战守护魔神不是要杀了他，而是要降服他，从此这一魔神就成为星星公会的守护魔神。当到了十级时，魔神也会因成长而不服公会的统帅，于是这时就要再一次来挑战已经升上二级的魔神。魔神狂笑声中，世界上和星星公会的公会频道里一同闪过了一条系统消息，自然是恭喜星星公会挑战魔神成功，就此获得了属性之力的魔神守护。公会频道里一片欢腾，在了解过这守护之力的作用后，各职业的玩家当然也已经研究了这难得的自由点数该怎么用。有的人小心翼翼地看着这多出的自由点数，却是先舍不得用，谨慎地暂时搁下；有的人却是兴高采烈，胸有成竹地就已经把自由点数给使用了。蓝河等人呢，此时心中是郁闷的，却又不得不装出很开心的样子，而且他们是参与了挑战守护魔神的人们，理应是更加兴奋一下。这帮子卧底混入星星公会头一天就已经遇到了要表现出与真诚心情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好在只是网游里，真要是真人露相，恐怕都得暴露得一塌糊涂了。 护长，刚才有两个人被踢出是怎么回事啊？我看的好像是你们团队里的人啊。 突然有人冒出来问了这么一句，这一句一出，跟着一起疑惑的人很多，但是一帮卧底此时却宛如遭到了一记雷击一般，齐齐都木住了。回想当时君莫笑踢人时的那个麻利，那个坚决，那个果断， 该不会早就看穿这两个家伙有鬼了吧？如果说是看穿这两个家伙有鬼，那么他们这些一起进来的人，那也撇清不到哪儿去。唯一的区别只是，在那个关头，两个家伙的行为愈发地暴露了自己，而他们虽然也有一些不厚道的表现，但至少是按部就班打完了全场。到底有没有被君莫笑发觉呢？众人一时间都忐忑起来。那两个家伙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更加出格激烈的举动，或许也算是打消君莫笑疑惑的一种手段吧。私聊，卧底们又开始私聊。从一开始，他们试图故意送死，导致挑战魔神失败，其实不过是个次要目的。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利用这样的手段伪装出比较稚嫩的身份，然后打消因为一拥而入可能导致的怀疑。结果战斗中这些家伙却是弄乱了主次，在叶修和苏沐橙的强悍打法导致他们无法犯错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去积极找错犯，那可就是以制造败局为主要目的的战斗思想了。此时事情已过，众人没了战斗时的那股子冲劲儿。突然有人冒出这么一个问题后，众人一细想自己身份，再一想当时的决策，就像一盆冷水泼上脑门，瞬间清醒了。频道里游子有玩家不住地刷着消息，方才那一个问题早已经不知道被刷到了何处，但是怎么也不可能从众卧底的脑海中被抹掉。众卧底都是死盯屏幕，死盯频道窗，守着看是不是会有君莫笑的回复。他们希望君莫笑没有看到那个问题，没有像他们这样突然清醒地转个弯回来。君莫笑确实没有在公会频道里讲话，却是在团队频道里发出了消息。 各位辛苦了。 众人看到君莫笑的名后突然跳出这么一句。 不辛苦不辛苦，这样还算辛苦啊。 众卧底违心地说着。虽然从杀守护魔神的角度上来说，不辛苦是货真价实的。但从众卧底的意图上来说，这一场战斗打得其实是非常辛苦。 那么接下来呢？ 君莫笑又冒出一句。接下来？众人有些不解了。 留下还是离开，大家随意。 君莫笑又是丢出了一句话，后面还跟了个很热情的笑容。卧底们当即就懵了，他们总算是知道他们完全没有消除掉君莫笑心中的疑虑，从一开始就被对方所怀疑，但是人家照样有胆子带着他们去打守护魔神，因为人有实力，人就能控场，控出这种你根本没法犯错的局面。团队频道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君莫笑也不去解散团队，甚至风书烟幕、韩烟柔等星星的人也还停留在队伍里，没人说话。这一次众卧底之间连私聊都省了，都是直接向上头反映，几大工会所建立的 QQ 卧底讨论组立刻又是消息声不断。蓝河此时已是心烦意乱，完全不想再去搞这些名堂了。 那个君莫笑向来就是这么的狡诈。 轮回工会第十区的会长孤隐愤恨地说着，这是叶修一开始就给他留下的印象，简直是永恒不灭。此时也是完全不去计较己方这大卧底计划搞得太显眼，依然是从不是我们不努力，是对手太狡诈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这一对决策算是废了，留下也没用，君莫笑既然已经这样怀疑上的话。 中草堂的总会长天南星说， 但是有一个地方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 霸气雄图的蒋游说， 说。 兰西格的春意老一到这种时候就总是冷不丁地冒出一两个字，告诉大家他还在，他不是空隙。 虽然大部分人是我们派进去的，但至少这团队里还有一个人不是我们的人，是真实想加入星星的高级玩家。 蒋优说。 确实啊。 夜渡寒潭自然是要给自家老大帮腔，立刻翻出了之前的聊天记录提供佐证。上面各家工会报了自己的卧底人数，那个20人团队确实还有一人来历不明。 现在我想知道，这个人不是谁家有意隐藏的吧？ 蒋尤问。 当然不是， 孤隐立刻说道。其他几家代表也纷纷表示自己没有作假。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先退出大部分人，留下小部分，然后同这位多余的玩家打好关系，因为他的身份是真实可靠的，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一个不错的掩护，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把他争取过来。 蒋游说。 这样做会不会有些太多余了？ 天南星说道。 这一次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咱们的角色等级明显在第10区里过高，这君莫笑也是老手，肯定早有预料到我们会派人混进的工会，这突如其来一堆高级角色他又怎么能不起疑？现在这些人已经暴露，还要继续争取下去，我看不如索性就退个干净，另选角色在合适的时机混入就是了。 这样啊，那不如你们中草堂的人先撤出来如何？ 蒋优说道。天南星正准备下决定，突然脑中又是顾虑一转，立刻说道。 要退大家一起退，我们共同进退嘛。 这话说出来，有些心思细密点的立刻也是有所体会了。老实说，蒋游的这个什么掩护计划确实并不是十分必要，而这家伙特意提出这么一个计划，是不是就是算计着其他人不会认可呢？就如方才的中草堂，如果听完蒋游的话顺势就把角色退出，对于卧底星星工会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中草堂的这3个野号势必是要暴露的。而在之前，野号虽然已经暴露，但至少哪个号是哪家的并没有被对上。3个野号其实对于这些俱乐部工会来说也算不得什么，确实有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去买号，但是工会之间的斗争向来如此，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利用的细节。今天这个小地方如果没有注意到，日后再把这批暴露来历的野号拿出来用，被人知情就算了，更怕的是会被将计就计。众人心思一转，想到这回事立刻都沉默了。半晌过后，居然是聊天消息向来最沉默的春意老发话了。 谁退谁留？ 春意老难得吭了下声，结果讨论组里的诸位头头脑脑却在这一时间全被春意老灵魂附体，一个个都不吱声了。讨论组里一片安静，星星工会这边一堆卧底却是分外的尴尬。叶修的话已经扔这儿了，但是接下来如何处置他们都没了主意。向领导请示，结果领导到现在还拿不出个决策下来。团队依然没有被解散，君莫笑、风书烟幕甚至韩烟柔、包子入侵都还依然在内。虽然不知道这几人正在做什么，但众卧底总有一种已经被扒光了示众的感觉。能让卧底亲口说出我是卧底，那一刻才是极其光辉的，但若是被别人指出你是卧底，那无疑是最尴尬、最坐立难安的。君莫笑的话只是没有说透而已，但字里行间的意思大家都已经明白，他们已经被完全怀疑，但人也没有强行请他们离开，那自然是有恃无恐。 已经暴露了的卧底对己方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反倒给了对手施展反间计的机会。这个道理很简单，众人很纳闷，怎么他们的老大们就迟迟拿不出个主意，却又哪里知道讨论组里那边各大工会之间又已经尔虞我诈起来了。蓝河是个例外，作为兰西格第十区的会长，他也是身处讨论组里的，此时同时感受着两方面的心情，突然觉得好累。他在工会混的日子绝对不短，看多了这种竞争工会之间哪怕在合作时也要小心提防的处事风格。他作为一个核心领导层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只是到了第十区以后，各大工会一直都是被军模校所压制，而到了这种时候，各大工会之间依然不忘内斗，只是三两个野号的小事也要在那里算计算计，让蓝河深深地感到无力。 我留。 蓝河突然间就在讨论组里敲下了两个字，众人一怔，这算是个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有些茫然。难道兰西格的会长亲自在那里当卧底？众人尚在纳闷这回事，就连蓝河自己此时也都有些茫然。他自己也都有些搞不清楚自己突然打下我留的含义。QQ 的私聊小窗立刻被人弹开，蓝河点开一看，是会长春一老，依然是言简意赅，就是一个大问号。 好嘞。 蓝河的回答也很简略。对面迟迟没有答复，讨论组里继续保持着安静，混如星星的卧底们继续保持着尴尬。这样的僵局又是保持了片刻，忽的，蓝河看到工会里闪过一条系统消息，有人已经自动退出了星星工会，自然就是他们这群卧底中的一员。一个，两个，三个，团队的人接连退出着，蓝河一直没有动。而后他又收到了来自春一老的一条消息， 你留是什么意思啊？ 春一老难得在消息上能说这么多字，换在平时，蓝河绝对是会截下图来去找工会的朋友们一起吐槽，但在此时他却实在没有这份心情，略一迟疑后只是回了一个看看再说。看看再说发出去以后，蓝河突然觉得这个字眼非常漂亮，他一直无法说清楚自己此刻的心情，但是这四个字却好像切进了心里。他就是想这样，什么都不用去思考，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一下。蓝河又等了一会儿，没有收到春一老的回复，而他们这边的团队人最终却是退了个干净，甚至包括蓝西格和蓝河一起混进来的两个野号。两人本该是由蓝河这个会长去传话的，但是此时不知从哪里收到了指示，倒是他们来和蓝河招呼了一声，就已经退出了。